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今日时间有啲早开嘅，因为咧，好坦白讲，又唔想阻住阿院长嘅时间咧。咁所以咧就早少少开多节吓，咁如果一阵有 extension 嘅话咧，都系 within 个 time range 嘅，唔会阻住下场嘅啦。咁今日大家咧，如果睇视频嘅朋友咧，都会见到今日有个特别嘉宾就李慧才博士，声声 hello 先。 系大家好 吓，咁咧呢度就唔系迷迷啦。因为迷迷咧就好记得几个月前咧有个， 但呢度系政治厨房， 有潜规则就大家最好唔好讲选举。咁所以咧，但系問題臨到選舉又冇理由唔講選舉噶，咁所以就梗係揾個比較更加開放，而且更加暢所欲言嘅平台。咁就李慧才博士咧，一陣間會同我哋講講選舉嘅。咁在講選舉之前咧，係會講下李慧才博士咧，琴日咧就開咗記者招待會。咁或者喺正式開始之前，我哋介紹下我哋其他嘉賓先，或者自我介紹一下啦，入認下啲聲先。 我係阿 Ringo 麥永開， 係。咁仲位有位朋友，除咗阿李博士之外，仲有位朋友咧镜后边嘅 神秘人， 神秘人 路人月啦，叫 路系路人月，系咪以后都要称呼路人月噶啦？ 纯粹嚟食花生嘅 花生油。 阿多兰，麻烦你俾个麦佢入几句先，系 纯粹系嚟捧场，捧下李慧祥食下花生。 我听见头先有人介绍你就对于政治都比较熟悉噶。咁你唔会入咪喎？ 政治唔熟悉， 政治熟悉得啦。 哦，好嘅。 咁去错节目啊？ 反而对 天气啊、 气候啊、天气系比较熟悉嘅。 哦 ，UFO 咧 ？UFO 就唔系好熟悉啦。 佢唔系 话我。UFO。 OK，OK， 即系咩啊？ 暂时要揣摩下先吓，暂时要揣摩下先。 唔系，头先我哋食饭嘅时候，佢又话最惊一阵间有啲啊， 讲 UFO， 有啲 foul language， 点知佢第一个引发嘅， 系啦， 即系呢啲人 第一个就讲， 系咯，点解唔俾讲粗口嘅？ 啊，系咯， 唔系我哋系和理非嘅，我哋几个群组都系和理非嘅，咁我哋都系大中华交嘅。 你要我唔讲，我一句唔讲都得， 系咯，唔讲都得，我不嬲唔讲嘅 ，OK 噶，冇问题噶，唔好咁多，唔会咁多嘅。好嗱，咁今日知道咧，大家上嚟就有个一个几好嘅议题嘅，就系、是、好似系李博士啱啱有个记者招待会，琴日开咗系嘛？ 系 啊，咁或者你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呢个咧就系、是、我哋上个月尾7月31号咧开嗰个记者会嘅一个咧可以话总结嚟嘅。7月31号咧，我哋就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嗰度咧开咗一个记者招待会，都几大规模嘅。咁跟住我哋仲有一个咧系抬住4个广岛嘅原子弹嘅气球模型啦，就喺嗰、那个海旁嗰度啊，就一个游行添啦吓。咁、当其时我哋个记者会系为咗乜嘢呢？就系、是、为我哋向今年立法会所有候选人咧提出一个叫做气候挑战嘅嘢。咁其实呢个气候挑战咧， 放个 原子弹啊！系咁啊，冇错啦，就即系真係㗎， 即係炸死佢！ 嗱，嗰呢個咧，其實就係 Ringo 咧嘅主意嚟嘅，非常之好啊嚇！而且佢係兼由頭到尾佢睇曬嘅，因為我哋要訂嗰4個原子彈啊，佢畫埋圖則啊俾人咧咁樣啊，就係話因為原來按照而家科學家計算咧，地球咧嚇因為呢個全球暖化所吸收嘅嗰個能量咧，就等於係每秒去釋放或者引爆4個廣島原子彈嗰個能量啊，所以其實係好驚人嘅。 嚇！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係啊，每秒啊嚇，咁所以 好驚喎。 好多人驚啊，好多人驚啊！但係而家點解我哋未感受到話係即係嗰個温度其實已經不斷升緊啦嚇？但係唔係話真係急升10度8度咧？科學家近年咧就揾到個答案啦， 啊 就係話即係之前其實都知嘅，但係嗰陣時可能計算都冇咁精確啦，就係話原來90%啊。有計算話94%以上嗰啲個熱能咧，原來都係俾我哋個海洋吸收咗。 嗯， 因為原來水咧嗰、那個比熱係啦，我哋叫做 specific heat 咧係好大嘅、你俾好多熱佢咧，佢都只係升少少温度嘅啫。咁、但係呢個你可以話係好消息，亦都係壞消息。就係話佢又係將咧地球呢個吸熱啊咁嚴重嘅問題咧，暫時遮蓋咗啊。但係其實咧，呢啲熱係唔會走咗去。 但係咪應該係即係沿海嘅地方先至有呢個效應咯？ 唔係， 你唔近海冇水嘅，咁咪好熱咯。 咁啊，幾時都係啦，大家都知道咧，海 即係應該可能升10幾度咯。 啊，咁又有啲地方真係好緊要喎、啊， 因為海水會流動噶嘛。 有唔係嗱？呢、這個就係真係大陸性氣候同埋呢個海洋性氣候嘅分別啦、 啊。大陸上面中間 咁確實係、啊，你知唔知？近年咧，我哋好多時都出現好多特大嘅熱浪啊。係，嗰啲熱浪咧，有啲地方咧已經係去到攝氏50度噶啦。 嚇、 啊！係，好似唔知前年定舊年添嘛。 所以咩叫熱浪啊？ 熱浪就係一個長時間嘅持續高温嘅天氣， 哦哦 okay、 我哋叫熱浪咁解啫，係 heat wave 就唔係嗰啲水嗰啲浪， 誒唔係嗰啲浪。 OK OK、 啊。咁但係咧，其實美國好似喺中旅傳添喎。 對唔住，我真係文科出身㗎。 咁有好多地方咧，其實係熱得好緊要嘅。其實舊年啫嘛，大家有冇睇新聞？不過我哋唔關心乜嘢啊。倫敦最高嘅温度咧係去到39度啊。 啊、 就而巴黎嘅温度咧，仲高系去到39.7度啊！ 苏格兰 巴黎啊， 我有睇。 苏格兰冇咁紧要， 冇咁紧要系嘛？ 佢再北啲啦吓，因为受到嗰度北冰洋影响啦、嗯。但系其实系真系我哋仲有西班牙嘅温度咧，好多地方过40度。 呢个知。 但系喺印度啊， 意大利不嬲都40几噶咯。 咁唔系噶，以前真系冇咁紧要。而家讲西班牙， 系系系。 印度咧，其实旧年5月20几号咋、 嗯， 有好多地方咧都系高过45度啊。 嗯， 旧年印度嘅热浪咧，系死咗超过2500几人。 啲人系点样？即系中暑嗰啲。 系好多系中暑咯，系嘛？咁有啲系心脏病啊，所谓呼吸道啊咁样啦、 嗯。 但系其实好多人冇留意嘅。2003年，我哋香港 沙士 最关心嘅梗系沙士，跟住就系大游行50万人，就系、是、吓、啊嗯、反23条立法啦。咁、嗯、啊，最后咧就一连串嘅吓嗰个政治嘅后果。但系其实当年咧又系应该都系初夏咋。欧、 嗯、 洲有个热浪，死咗几多人呢？冇人知啊！真系香港系冇人关心嘅。最初啲人话可能系3万，后嚟话5万，而家调整咧。你上维基睇下，你上2003年欧洲热浪啊、嗯、，European Heat Wave， 你上维基啊，系讲紧7万人啊！ 哇，死咁多， 系死咗7万人啊！你唔信你去睇下。咁当然维基唔一定可信嘅，咁你咪去第二， 我信你啊， 第二啲网站睇下。 王维基唔一定可信，咁样，我听到系咁样，系紧要继续啊！ 冇啊，即系话咧，其实而家嗰个地球暖化咧已经系好严重噶啦、 嗯， 所以嗰次咧我哋咧就系、是、趁今年立法会选举。 嗯、 就向立法会候选人咧发一个气候挑战，其实系具体乜嘢咧？就系、是、一个问卷，一份问卷，入面有14条问题嘅、 嗯。 因为好多人都咁讲话，即系其实我喺好多场合都讲过话，全球暖化危机几咁严重啦。咁但系我身边好多朋友啊咁样啦，或者识得传媒界嘅都系，佢话诶，其实 Eddie， 关于呢个全球暖化呢个问题咧，即系或者叫气候变化啦，呢、這个问题我哋咪唔知吓，佢、啊、都知系好严重，咁但系有咩办法啫？冇嘢好做嘅， 系啊，唔可以唔开冷气噶嘛。 冇错啦，咁所以好多人咧都有嗰个咁嘅感觉咧，就即系话系一种无助感啊，即系话都唔关我事啊，我做到几多嘢啫。咁所以我哋就趁呢个机会啦，我哋嗰份问卷入面嗰14题问题咧，基本上其实全部就系啲具体我哋可以做嘅嘢嚟嘅。咁、 嗯、 但系咧，我哋就将佢转化为就系话，如果国夏成功系当选成为立法会议员， 嗯、 你会唔会呢个系？强力嚟去促使政府吓、啊，或者进行乜乜研究，啊、推行乜乜政策咁样样。咁、 嗯、 下面咧其实好简单嘅答案，每条就系会同不会。 哦，咁、 okay. 简单，即系我都谂过好耐噶啦。咁但系到最后咧，我哋发咗出去啦，即系八月初发晒出去啦。咁有一段时间好担心嘅，我记得 Ringo 俾个电话我，Eddie 点办啊？好少人回复啫，咁点办？我哋使唔使要逐过去佢哋政党总部嚟去喺度呼吁啊？咁样样啊？咁我唔使唔心急，等阵先，等阵先咁样。咁但系好彩后嚟咧，而家系超过一半啦。 而家59%， 59%啦，因为我哋 即系几多 有280人啊嘛。 哦 okay、 选票系唔系44张名单啊？ 我有数字嘅，我哋讲埋嗰啲 好啊好啊， 大原则先。 咁大原则就系话，其实嗰14题咧，我哋喺晒网上噶啦，随时一上我哋350hk.org 咧、嗯，大家就可以睇到我哋嗰个14题问题系乜嘢嘅。咁样咧就，如果你话嗰个主题咧，第一题就系问呢个碳税啦， 嗯、 啊唔系，第一题咧就系问我哋减排目标应该系以呢个碳强度度 carbon intensity， 抑或系以绝对减排量啦。第二条就碳税啦吓、啊，第三条就可再生能源法案啦，咁诸如此类嘅。我哋14个。主题嘅，有即系我哋今日都登咗报纸啊，其实， 嗯， 啊喺《经济日报》咧，啊佢都好嘢，我开头猛咁搵富刊啊，即系富刊原来唔系，佢喺 A 啊 ，A 啊 ，A 胆 A 十七啊，啊大家如果屋企有《经济日报》，仲可以即刻打开嚟睇下 A 十七啊， 佢送俾你， 我哋咧。 话我哋要俾钱、啊， 都系好合理，因为我哋好有意义嘅。 唔系，我哋系一个有优惠嘅优惠嘅价钱，但系超过半版嘅嗰个面值嗬。 嗰啲叫小 钱。咁我哋就将我哋最多人支持嘅嗰四题问题咧，我哋就将佢 highlight 咗啦吓。咁、样咧就揾啲即系全部好多好多义务嘅，帮我哋设计啊，整咗都好靓嘅。咁就系超过95%嘅回复者。都支持嘅、一個就係可再生能源啦、就基本上就話香港其實係要訂立可再生能源法案。嗱、呢樣嘢咧，好多人唔知啊，其實大陸已經有噶啦。啊、大陸好幾年前已經訂立咗呢個法案，可能十年前咁滯添。 英文叫咩啊 ？Renewable Energy Act。 哦 ，OK。 啊，即係個法案嘅。咁佢喺法案底下咧，佢就可以有好多嘅政策推動啦、第二個咧就係兩電嗰個嘅續約。因为大家知道2018年呢就两家电力公司嗰个经营权就届满啦，咁佢又要即係、有个替续协议嘅。其实政府而家应该开始同佢傾㗎啦。咁但係傾嘅时期呢，我哋就好担心呢，可能又系环绕住唉会唔会加电费呀、减电费呀、或者佢最高准许利润 系几多呀， 係啦，果挺咁嘅嘢。咁就弊家伙啦。因为即係香港啊，即係起码有成六成呢，其实个二氧化碳排放呢都系来自发电㗎嘛。咁你如果根本你继续都系用煤啊，或者就算而家改用天然气，好多人都以为啊天然气就系环保啦咁样。冇错，佢相对于煤呢嗰、那个排放量系少啲、即系每发一度电啊、但其实佢一样系排放二氧化碳嘅。咁、所以呢我哋真系要转用呢系冇二氧化碳嘅清洁能源，就系、即系主要我哋叫可再生能源啦，就是、太阳能啊、风能啊、海浪啊嗰啲咁样啦。咁、但系政府以前呢就唔系完全冇做嘢，佢有少少有个条款咧，就话如果你用呢啲咁样嘅清洁嘅能源咧，你嗰个准许利润咧就可以高唔知几多个百分比咁嘅，一两个巴仙咁样样嘅，咁啊叫做有少少动力，但系呢个动力系冇乜用嘅， 呢个 incentive 唔够， 系完全唔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出敦促政府咧，其实喺呢个同两电倾呢个续约嗰个过程入面咧，要大刀阔斧。要果断有力嘅措施咁样样，咁呢个咧又有95%，咁另外两个咧，一个就系讲绿色产业同埋绿色就业啦，吓、包括就系同头先讲嘅可再生能源啊，亦都包括即系好多各种唔同嘅节能嘅科技啊，亦都包括譬如呢、物料各种物料嘅回收同埋循环再造啊，或者系本土复耕啊、城市农耕啊、垂直农耕啊，好多呢啲咁嘅嘢。咁第四个咧就系绿色采购，即系话我哋咧。其实政府你成日搞环保，但自己呢就冇带头以身作则，就真系一个咩个绿色采购啊！就是、我买任何嘢呢都应该系以最高嘅环保认证嘅先买，即系话政府用纸一定要用循环再造纸，吓 贵好多、 但系而家 你真系讲得啱啊！我哋因为特别为咗呢次咧，全部印刷就用再造纸，贵好多。 嗰个问题就系、你想悭钱定想死啊？就咁简单，你成日讲经济系冇意思嘅，个地球都毁灭啦，仲讲咩经济咧？ 喂 ，Eddie 个问题就系唔系切肤之痛啊嘛？ 吓、啊，而家所以我话俾你听系、切肤之痛咯。 个问题系绝大部分嘅市民佢哋都知道或者听过， 佢唔认识啊， 听过关于呢个全球变暖 系啦、 但系个问题究竟系真系唔系？ 即系烧到埋嚟啊嘛， 烧到埋嚟啊嘛，个问题热啫嘛，我咪开冷气咯咁吓。但系个问题系最受打击嘅就系弱势社群， 梗系啦，住劏房 开唔起冷气嗰啲， 喺即系户外做地盘工人嗰啲咯，烈日当空嗰啲34度5度嗰啲咯，啱噶。其实我啱啱今日咧早前先至去过呢个大台啊电视台咧做接受访问，我都系直白咁讲噶。啊、就系话，其实最受影响嘅，好似头先阿神秘人咁讲啦吓，就系、 老云月啊， 弱势社群啦。我本来我争啲想讲到出口噶啦，我平时叫佢咩名啦，不过我忍住啦吓。花生油啦咁样样。咁其实咧，好嗱呢、這个咧，你可以话敏感就得，或者唔敏感就得。对我嚟讲，冇嘢系敏感嘅呢、這个世界吓、就系话你谂下全球暖化吓，呢、這个气候灾劫，呢、這个祸系边啲人惹出嚟嘅咧？一如果喺国际层面，佢系富裕发达嘅国家。啊、所做出嚟嘅，亦或系贫穷嘅国家、落后国家做出嚟噶， 富裕咯， 富裕啦。 第二喺任何一个社会入面，佢系富裕阶层，即系有钱佬做出嚟嘅，亦或系嗰啲穷光蛋、嗰啲草根阶层做出嚟噶。吓、你谂下嗰个大老板坐住架劳斯莱斯或者而家咩名贵啊？系啦，正 私人飞机啊，而家系兴紧。 冇错，我讲咗陆地先啦，陆地咧个司机就装住佢一个人，占咗个路面。但系我哋呢啲咁样嘅穷人就逼巴士逼爆。 我都想坐劳斯莱斯。 如果你计翻嗰个每个人头嘅二氧化碳排放量，即系同样系去1公里啊、10公里。你话边个大啊？好啦，头先 Ringo 所讲嘅就系话，而家你知唔知好多航空公司都冇咗头等啊？ 点解啊？因为啲人已经有钱到，即系个贫富悬殊或者个财富集中到咧，佢哋根本都唔中意同你哋一齐坐飞机，佢系坐私人嘅喷射嘅飞机啊，系嘛？咁你谂下佢嗰个人均排放量系几多啊？吓 per capita， 咁你计翻个历史嘅累积嘅责任咧，系好明显噶。咁、但系呢样嘢咧，我哋系唔想讲啊嘛，因为呢样嘢一讲就俾人话左交， 系死左交， 系咪啊？喂，嗱，呢个系事实，喂，原来讲事实都唔得嘅呢个世界， 唔得噶。 等啖茶先，饮啖茶先， 等翻 Donald 先，啱嘅 Donald point， 因为我哋真系直情系感受到，哇！我哋买唔到呢个环保纸，卒之买到，但系贵好多，唔紧要， 贵好多， 但系有个好好嘅例子，早五六年，如果大家话用电动车 hybrid。哇！你都要俾多好多錢喎、啊，但係而家大家 Tesla 係啦， 好貴喎 Tesla 好貴，但係啲人咧都 buy 咗呢樣嘢，佢覺得有一個道德高地，亦都嗰個產品咧，因為到咗呢個 economy scale 咧，佢真係做到個 performance 出嚟。咁呢個係我哋成日講移風易俗咯，即係你覺得值就值噶啦嘛，係咪啲嘢值就值噶啦， 係 嘛？ 兩樣嘢，一個就移風易俗啦，一個就規模經濟嘅問題。 冇錯啦， 規模經濟大家讀過少少經濟學知道啦，係嘛？佢用大量生產咧，佢個單位成本價或者佢個賣價自然就會降低噶啦，係嘛？如果你係好小眾嘅，佢梗係好少啦。咁所以綠色採購頭先講嘅第四項咧，其實我哋針對嘅就係呢個規模經濟啦。喂，你政府係全香港最大嘅採購商。系咪买得任何嘢最多系咩？边个咧？梗系政府啦，系嘛？咁但系你政府唔带头去买一啲环保，喂，讲真啊，而家唔系今日啊，你十年前应该政府就已经有个政策，譬如转晒做嗰啲运能车啦，系嘛？嗰时十年前已经有运能车噶啦嘛。 有啊，佢搵啲比亚迪巴士啊。 系 ，你记唔记得啊？有好多的士咧都比亚迪。 系冇错，唔系而家的士。 唔系，但我想话政府即系 超过十架。 即系我以前都做过啲类似政府工，佢哋真系好烦你哋，即系买张纸咧，你都要做 tender 噶嘛。 我明白。 喂，咁点解你一蚊一黏，你唔买，你买三蚊一黏咩？ 嗱，你个 requirement 有咪得？你写个 spec 但系任何 买最平嘅， 系买最平冇办法噶，你唔理你。 我要修正下路人甲啊，喂，路人乙，唔好意思， 花生油啊， 我买最平咧，呢样嘢系有个大前提嘅，就系你要能够符合到佢嗰个嘅用家 spec 啦，系啦， 叫 user spec 啊，但系 user spec 系任你讲噶嘛，譬如好简单，我建筑。原来你用石棉瓦系最平嘅，但你会唔会话因为佢最平，我用石棉瓦？ 会屎人嘅，大佬嘅， 系我明白。我明 白。其实有乜嘢唔可以 overridden by user spec 咧？有乜嘢冇？ 年青人，你太天真了。 唔係，我想講，即係譬如咧，嗰時譬如訂一張機票， 你會唔會同黑社會交易啊？唔會噶嘛，你黑社會第二個投標嚟，你話哇社團投個投標最平，會唔會幫襯啊？係唔會噶嘛。 唔係，我想講，譬如即係訂一張機票咁啦，好簡單，佢都真係要隔同你隔個，譬如你美國你已經搭 UA 噶啦，係咪啊？佢同你隔都隔到，你要搭最 cheap 就係 spec 就係你要去美國咁。 No。 系要话规定你张 sofa 规格系乜嘢？ 我知我有几多？我知我成日喺大学做，我日日都做呢啲嘢。 石棉啊！ 但系 spec 之余，佢可以 你去到有石棉啦。 你去到 finance office， 佢就会打嚟问你一千个问题，你可唔可以乜嘢啊？乜嘢乜嘢乜嘢啊？唔该，我会同你改咗个 spec 噶啦。 抢麦啊！抢麦。 咁噶？ 佢话可以有石棉啊！陆云月话： 你唔使咁激动嘅，你即系你想。你想 drive through 你个 point 咧， 花生头可以噶嘛？ 你要慢慢 build up 个 case， 咁所以咧， 我 build 咗十几年啦， 冇错啊！你话唔可以同黑社会合作咧，呢样嘢而家都好似开始， 原来佢想讲呢样嘢啫， 有啲怀疑啊， 大智若愚啊 ！OK， 我哋第三、第四节讲 呢样嘢，法律顾问嘅先，我惊佢有。我惊佢会触犯呢个咩法律条例啊！ 嗱，你讲嘅嘢我完全同意。咁、那个问题系你要争取到政府可以将呢个要求摆咗入去佢哋嘅标书。 冇错啦 ，green procurement。我入面其唔净止买嘢啊，我就即系包括埋招标，就系、是。其实招标入面咧，你应该嗰个成个计划咧要计埋个碳审计。碳排放系嘛？你好平，但系原来你用啲好污糟邋遢嘅能源嘅，你系好多碳排放嘅，你就要扣晒分。 嗱，所以其实我哋今次叫做咁多嘢咧，其实嗰个主要嘅对象啊，就 系 政府。 不过立法会啦，当然 不过 系立法会， 不过个对象系政府，但系我哋嘅能力系唔足够嘅，就算加埋市民，加埋民间能力都唔足够嘅，所以就要。target 立法会嘅议员嚟帮手， 冇错啦， 明白。 监察捉进政府， 唔系我讲，我哋要监察佢会唔会走数。 好正面嘅 case 俾大家分享啦。 好， 其實如果大家有工業界或者係喺即係呢啲商界咧，都聽過 V 同埋 ROSS 呢啲咁嘅叫標準啊，即係歐盟或者美國咧，都喺早十年度咧開始採用呢啲嘅。咁呢啲係咩咧？係一啲安全規格嚟嘅。咁佢話一出嚟嘅時候，我哋工業界有冇搞錯啊？你啲歐洲佬搞埋啲咁嘅嘢，我大陸生產，你又要我 即係玩具含鉛啊？ 唔係淨係玩具，全部電子為先嘅，其實、 okay. 就係冇咗含鉛啊，有冇重金屬啊嗰啲各方面，就啲生產工序都係嘅。咁好啦，呢、這個就係、是、亦都係即係當年嗰啲民間力量，即係好多嗰啲嘅 NGO 啊各方面咧，就係、 是、 做咗好多功夫。就係、是、推動到咧，又係由個民間咧逼到政府咧，啊歐洲更加係啊，左交少少啦，咁啊立例，立例咧就要你採購地嗰度咧要做呢樣嘢，咁係好多反響㗎，其實 你唔賣俾我咯， 增加成本啊嘛， 哦、你唔賣俾我咯，我係賣貴啲㗎，我哋以前係定兩套㗎，一套賣俾美國，因為美國唔係咁 care 嗰陣時，後來歐洲 care 啲，咁啊歐洲人哋貴啲咯，貴5%、10%，整下整下咧，咦喂，我因為到咗規模經濟啦，我差唔多生產咧，我寧願全部我做咗呢個標準，我好過分兩個嘅 factory floor 啊，即係兩個生產線啊，咁做到之後咧，美國佬亦都係受到壓力，咁啊變咗全部呢一樣標準咧，就即係而家國際化噶啦，你做唔到呢個標準，你根本生存唔到，咁當然呢個需要時間。同埋需要一啲好似阿李慧才啲咁嘅傻佬，或者我哋啲咁嘅傻佬，真係要 齊心協力 咁去做， 叫公民行動， 即係話，即係防火嗰啲物料咁啊，係貴好多噶。 如果你一定唔係一朝一夕嘅啦，呢啲就 咁、啊。所以我哋做咗十幾年，係 堅持堅持， 慢慢見到功效嘅。而家係慢慢見到功效嘅。 唔係，我覺得人都覺醒咗嘅，香港人好多喺呢十年八年 呢兩三年啊，海燕之前啊，我哋講緊呢啲嘢，個個都話。喂，今日好冻喎， 即系台风啊！ 啊，今日好凉喎，又话全球暖化，成日都系咁讲噶嘛。但系而家咧，已经我哋出去即系做呢啲咁嘅。 我想戴个头盔先，即系点解呢度冷气开咁大咧？因为咧，原出边个中央冷气咧，七点钟之后就熄嘅。咁所以我哋 愿意 咧系 share 埋出边，所以咧我戴个头盔先，唔系呢度特登开咧戴，系要同出边 share 埋咁解啫。 我哋其中有个条款就要求政府就系唔好 超过 25度嘅，我哋要求嘅。 好似已经有啦， 有一个 我唔开冷气嘅，我屋企 街拉啫嘛。 喂，唔系话指引同埋规定两回事喎， 系咪？ 系嘛，好多人都唔跟指引嘅。 25好似系咪啊？ 呢个咧，我觉得系荒谬嘅啫。当时就廖秀东啊 ，Sarah 咧，我怀疑啦。 我 话呢个 Doctor Liu 咧，佢听到咧吓，佢可以打入嚟反驳，系咪打入嚟都得噶？系咪？唔系，因为咧，我怀疑咧，其实25唔系好荒谬嘅，即系你话要节能啊、环保啊，咁点解会有个点数出咗嚟嘅？ 系咯， 必要性咧？我99%，我觉得咧，佢系将美国嘅某一个环保团体嘅建议咧， 系 冇 错 啦，佢就将佢转做涉事。然後就將佢 run off 咗佢， 25.47 咁你所以呢樣嘢咪真係戇居咯？你其實25咪好地地咯，係嘛？佢25.5 好少，但如果成個政府都加0.5咧。就好多㗎喇。 冇意思㗎，咁你點解唔26啫？你一樣可以啫嘛，喺紅面上 rhetorically 係咪啊？其實所以呢，你個 0.5 呢，其實將成件事呢，本來係好事就變咗壞 事， 就俾人笑，係一個 laughing stock， 係一個笑柄。所以我覺得係好可惜嘅，廖秀東呢單嘢。其實佢話25呢，反而就好多人會 buy 嘅。25.5 呢，就啲人嚇 O 曬嘴，滴曬汗。 個冷氣點教25.5咧？ 好荒謬，其實佢就係話涉面涉事。我話俾你聽啊，嗱，我係斷估冇辛苦嘅啫。 我哋顯责前朝高官，我哋要啊，我哋要反映下 咁。唔系，但系真系冇0.5噶嘛。 我知啦，系啦，得啦，知啦，知啦，知啦。 我哋 其实有要表扬嘅呢个政党， 系 亦都有啲要叫做啊，我哋嘅神秘人咧，唔系你啊，神秘人咧就话要 再神秘啲 谴责嘅政党。我哋要讲噶， 系好， 先讲啊。 仲有四分钟，讲 可以 讲， 可以讲，可以讲。咁先讲政党先啦，有啲发生噶嘛。 讲翻正经嘢先。 先讲要谴责啊，谴责嘅政党咧就系话，哇，有啲又话关注民生，又话关注大众，又要关注香港经济发展。 工联会嗰 支咧，啊，出资有啲政党我唔讲啦，系啊，阿 Raymond 讲咗，就系咧，连我哋啊，我哋有啲义工啊。喺做一啲叫洗版行动嘅时候咧，喺佢哋个人 喺 Facebook 啲版啊 ，Facebook 嗰度咧。佢都 delete 留言啊，啲留言啊 ，delete 咗留言，同埋 block 咗我哋 ，block 咗我哋350嗰啲咁嘅。 你本来应该系收集民意、反映民意噶嘛？ 我哋得幾個人洗版啫嘛，唔係嗰啲政黨可以大批人出動。 真係啊，即係單位數字洗版。 都刪除我哋嘅留言啦，竟然。 咁有邊啲政黨咧？即係個 姿态就高，点知咧就完全冇出手嘅系边啲咧？嗱，我哋而家数翻啦，原来咧， 讲得啦， 经民联啦，即系经济民生联会完全冇复我哋，咁佢就话你可以睇我哋嘅政纲啦，咁样咁啊使鬼睇你政纲 系冇嘅， 即系仲要话当抽四呢啲系， 系即系你都 check 过系冇嘅，直头佢哋 系啊， 咁啊即系 要对翻啦，神秘人如果听咗有问题，你打个电话入嚟，唔系我哋有法律责任，虽然 Donna 喺度顶住我哋冇问题咁呢个经民联， 我想讲一句咧，我哋今日嘉宾嘅立场 系唔代表本台， 我哋亦都唔系代表我哋自己嘅， 咁都得。 我哋代表一个社会公义嘅 ，OK， 我哋代表一个greater good 嘅 ，OK。 咁啊，另外咧又系啦，哇，好着重本土意识嗰一班叫做热普城咧，完全系。冇回应冇回复亦都冇。 完全系睬你都傻啊。 佢哋都傻。环保嘅呢啲人。 係啊。佢哋觉得香港就系沦陷啦，边单人环保啫。 亦都有啲好环 境沦陷都冇关系啦。 好似好亲民嘅新民党呢亦都系啊，我哋系忙于选举。 係啊。 啊你又睇我政纲啦咁样。咁政纲。 新民党 。 即系 RIP 嗰个嘛 ，Regina Eve 嗰个嘛， 我第一次听 RIP，OK， 真系佢都要 RIP 啊， 咁即系呢四个叫做比较享负盛名嘅政党咧，居然对呢个全球气候暖化咧系漠不关心，咁但系咧要赞啦。亦都有好多我哋都估唔到吓， 系估唔到 好多嘅政党咁呢个吓少少赞下啦。基本上有一个政党咧，大嘅建制党咧，我哋唔讲名啊，因为呢、這个 吓、啊、你真系 最 bad bad bad very bad、 啊、好嘢 Donna 好有智慧啊！咁最初我哋问佢咧，佢都复我哋系唔会就个别问卷嚟到发表意见嘅， 佢唔会填问卷。 跟住两三日后咧，因为我哋都有内线，咁我喂有冇搞错 啊？ 咁大件嘅事，你哋某啲嘅 鬼嚟 嘅，某啲议员咁关注气候问题，点解唔做啊？啊，卒之就真系回复咗我哋，就系俾一个350香港嘅建议，就气候变化嘅建议。 系啦， 咁啊度身订做啦，根本就将我哋嘅14条问题咧，就全部就改翻去就答翻， 改头换面咁样。 诶、啊，到时可以投票唔投噶啦。 你真系叻啦！ 佢建议啫，却很诚实。 咁啊，神秘人就好开心。 C S 佢会话咩咧？取消啦！ 你真系太年轻啦！ 系啦，老人院，神秘人好开心。 嗱，呢个要出镜啊！ 咁我哋一睇政纲系冇加落去嘅，佢净系叫答俾我哋嘅建议。咁我哋都不弱，我哋即刻将建议咧就配对翻 我哋啲问题 落嗰问题度，咁啊加翻佢哋落去，因为佢人多就势众，咁啊令到我哋嗰个回应嗰个百分比咧就提高咗啦。咁我哋内部都 激辩过噶， 问翻佢噶，佢同意噶，即系冇反对。咁、我哋变咗即系将佢个资料都 反。而家我哋就要监察佢唔能够走数啦。 实走我话俾你听。 咁泛民其他呢 OK 嘅。 好、啊，咁就要赞啦。 好， 嗱，真正有福嘅，真正有福嘅啊！人民力量、公民党、新思维、新民主同盟、民主党，全部都有福。 公民党呢、 啊、公民党有，公民党有福啊！咁啊，然之后14条都系 supportive 嘅，都完全系全力支持我哋嘅啦。 系啦， 就人民力量啦，啊 Raymond 嗰啲， 公民党， 系 新民主同盟， 民主同盟， 新思维，细声啲嘅可能，都全部系支持晒14条嘅题目都支持晒，咁有啲个别有补充嘅，啊呢啲政党，民主党有一个唔支持嘅， 善仲佳唔支持啊， 啊佢系 唔系边条系咪啊？边个定边条 啊？要我要对翻，佢系有一个系唔知有碳税，我哋最多人 啊，最多人 有质疑嘅碳税， 系咪 碳 税我要睇翻啦， 系啦，咁啊， 即系唔佢哋反对加碳税， 佢哋有问题，我哋系其实。留咗两个空间嘅，一系你就话不会，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就话，我唔系好清楚，我就 不会都唔 听，系啦，咁我哋就话未表示支持，我哋个回应系没有表示支持，系啦，咁啊 ，good point 嚟嘅，阿路人月嗰个问题，咁我要查翻有边啲系 specifically 喺某一啲问题度就表态唔支持嘅，好似街工，咁佢就对嗰、那个我哋话叫绿色经济咧，佢好有保留嘅。社民联都好有保留嘅，系啊，社民联都好有保留嘅。 绿色经济 咩系绿色产业？ 绿色金融啊，绿色金融啊， 一佢哋系绿色金融， 即系咩咧？ 這個轉頭回來先講。 好 ,OK。 好休息一陣轉頭回來。